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还是按照最近的惯例，先来给大家带来一篇好文章，我们来共同盘点一下前几个月今年 A 股整体大盘的一个表现。在一篇好文章之后，我们会在讨论环节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究竟你是不是一个适合炒股的人呢？当然这个标准啊，我们只罗列出来了一些相对定性的分析，我觉得大家可以从适合炒股的那些性格当中去考量考量，如果自己不是这样的性格，那离这个标准还差多远呢？好，现在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好文章。在近5年时间当中，如果来看整个资本市场的大盘指数，你会发现上证指数跌了2.8%，深成指涨了12.26%。注意啊，这是5年时间的累计表现。沪深300指数涨了38.4%，创业板指数涨了6.71%。而2021年股市翻倍板块集中在地产、金融、券商、医药、5G、新能车、国防、人工智能和传媒。咱们一点点来说啊，来自中汽协的数据显示呢，2021年的8月，重卡的销量是5.1万辆，环比大降33%，同比大降61%。前8个月重卡是累计销售了117.2万辆，同比增长8%，比前7个月的涨幅是收窄了9个百分点。而根据最新终端上牌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8月，新能源重卡销售了813辆，环比增长21%，同比大涨200%多。可见，在当前重卡市场每况愈下的大环境下，新能源重卡却逆势大涨，风景独好。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为什么新能源牵引车能够领跑领涨今年前8个月新能源重卡市场呢？有这样的几方面因素啊。首先，一是牵引车是重卡市场的第一大细分市场，占到半壁江山，而且牵引车的用途呢也比较广泛。新能源的牵引车啊，可以用于像大型电厂、钢厂、矿山、港口运输、内线导短等等比较封闭的运输场景当中。在这样的特定运输场景当中，充电和续航里程等问题都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因此呢，前8个月纯电动牵引车集团大单比较多。二是在今年的7月1号之后啊，咱们全国全面切换了国6柴油重卡，被替代最多的是国5柴油牵引车，而国6柴油牵引车普遍比国5要高3万块钱左右。那在特殊场景之下，引入应用新能源牵引车就会更划算一些，使用成本更便宜，而且还有补贴，因此呢，新能源的牵引车自然就优先成为了用户端选择的对象。三是今年前8个月换电式的纯电动重卡汽车比较火爆，助推了新能源重卡市场的大涨。新能源专用车累计销售是911辆，同比增长4.83%，也是新能源重卡当中占比减少最大的细分车型。那由于今年前8个月新能源专用车当中的环卫车集中采购大单减少所导致的，主要啊也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有所吃紧。第二个亮点就是绿色电力抢占了市场的风口。9月份以来，电力板块集体大涨。消息面上，发改委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也是大家所说的双减。这个方案提出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消费。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情况，对超额完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到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费的总量考核。在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次方案的发布增加了能耗双控制度的灵活性、合理性，能够更好地兼顾减碳和经济增长的平衡，而光伏、风力等等这些新的能源有望迎来发展。再梳理一下 A 股市场上机构高持股比例的低估值电力概念股，从中报披露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比例合计超过60%，以及最新滚动市盈率低于30倍的，一共有20只股票。其中呢，机构持股比例超过90%的，一共有3股，分别是桂冠电力、华能水利和江苏国信。其他机构持股比例靠前的还有大唐发电、长江电力、川投能源、广州发展等等。说完了电，说一说新能源，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医药板块。CXO， 这是对医药外包赛道的总称。所谓医药外包啊，是指 CXO 企业为医药企业提供从新药研发到生产的各类外包服务，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CXO 赛道根据外包环节不同，可以细分出多个分支，其中包括 CRO、CDMO 等等。这个 CRO 呢，指的是合同研究组织，简单的来说就是药物研发外包服务机构，为医药企业或者是科研机构提供专业的外包服务，通常是以临床研究外包为主。而 CDMO 则是侧重于生产环节服务，提供新药的工艺研发、原料药的生产、中间体制造、制剂生产以及包装等等服务。中报业绩拉下帷幕，从业绩成色来看， CRO 核心个股当中，中报业绩均符合或部分公司超过了市场预期，核心公司的上半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速都达到了54%，规模净利润平均增速达到了97%，这也印证了 CRO 板块在医药赛道当中的高景气程度。有投资机构认为 CRO 2021年上半年的新签订单持续高增119%，高附加值的创新疗法项目占比也不断提升，伴随着量价逐步的提升，行业中长期的高景气有望持续。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工智能。根据统计显示，人工智能概念股目前整体处于一个滞胀的状态，和年内高点相比，星 ST 树脂、星 ST 赛维、博瑞数据、寒武纪优、神思电子等等概念股的回撤幅度都超过了40%。从业绩成色上来看，来自中报业绩或者是预告，有18只人工智能概念股净利润将翻倍增长，包括中原股份、慈心股份、振兴科技、赛威电子、精晨股份等等。其中中原股份的净利润增幅最高，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是5870万到5909万，同比增长44.5倍到44.8倍。9月27号的时候，2021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乌镇开幕，聚焦 5G 和人工智能新趋势。来自中国移动的副总经理高同庆表示，以 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以及边缘计算等一系列为代表的新型的信息技术，正在加速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着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我国也会紧紧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那目前从整个数字经济，无论是创新还是从应用，咱们都属于第一阵营。近几年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根据2021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4826亿，近3年内有望突破1万亿元规模，关联实体经济有20多万亿的市场。同时，这个报告还显示出人工智能有4大发展方向：一、人工智能芯片凭借其性能优势，跨界加码数据中心业务；二、人工智能技术层头部企业开始向上下游拓展业务；三、就是 AI 加医疗，多个赛道的发展也有望加速；四、是制造数字化进程加快 ，AI 加制造的潜力将得到释放。那同期呢，人工智能同花顺指数今年累计上涨4.42%，跑赢同期大盘的3.16%。板块内有64只个股是跑赢了大盘，占比36.57%。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券商。 A 股啊，有40家上市券商，在2021年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是3053亿，同比增长27%，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8%到978亿。其中，中信证券、海通证券还有国泰君安净利润都是遥遥领先的，太平洋证券、方正证券以及中原证券的涨幅最大。总的概述呢，就是券商规模净利润维持一个稳健增长，源于券商投行加资管驱动的收入有所提升。分业务来看呢，中小券商啊具备高弹性，龙头券商整体稳健。在财富管理的概念之下，投顾试点持续扩容，高含积量的券商业绩高增。2021 H1 交易活跃拉动上市券商经纪业务同比是增长了24%，目前是614亿。行业竞争加剧，这也导致佣金下滑到0.025%，这也拉低了经纪业务的增速，行业出现了一个明显分化，而龙头券商则保持相对稳健。截止到2021年的9月8号，全市场呢有超过50家机构获得了基金投顾试点批文。随着投顾试点的扩容，我们也预计券商将以基金投顾为抓手，转向买方投顾时代。控股公募基金加速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驱动其参股或控股券商业绩增长，比如说东方证券、广发证券和兴业证券。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 A 股啊，市值排名前几位的几只股票了。2021年以来，贵州茅台是股价下跌了17.40%，A 股龙头宝座恐怕要易主啊。作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白酒龙头茅台过去多年间一直都是 A 股市场不可复制的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投资信仰。但是2021年这一信仰遭到了挑战，挑战者是新能源的龙头宁德时代。截止到9月23号收盘，2021年以来，贵州茅台下跌了17.4%，而宁德时代上涨了40%，估值接近1.2万亿，成为 A 股市场为数不多的万亿级公司。大家都知道，白酒啊是大消费行业最重要的板块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没有之一。然而在告别了高歌猛进的2020年之后，白酒股呢在今年走势是跌宕起伏。2月18号创出了历史新高，进入了几个月的震荡期。6月7号再度攀升到年内的次高点，此后则一路回落。重仓茅台股的基金经理业绩啊都颇为惨淡，持续的下跌甚至被网友把白酒和医药和互联网并称为 A 股的三大傻。截止到9月23号，万德白酒概念指数2021年以来下跌了1.95%，部分龙头公司跌幅巨大。同时呢，2021年以来，五粮液下降了32.74%，贵州茅台下跌17.4%，泸州老窖下跌20.77%，洋河股份下跌29.23%。在这一波的下跌当中，白酒板块的基本面其实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业绩增长仍在正常区间。统计显示呢，2021年上半年 A 股有19家白酒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上涨了22.39%，净利润同比上涨21.34%，其中不包括牛栏山。那从高端的茅五来看，2021年中报，贵州茅台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上涨了11.68%，净利润同比上涨9.08%。五粮液的营业收入同比上涨19.45%，净利润同比上涨21.74%，增幅甚至创下了近年新高。这也就意味着说，白酒公司的基本面和二级市场的走势出现了分化。那究竟是什么拖累了白酒公司的表现呢？机构啊，认为这一情况是投资者追求高增长的结果。和白酒股今年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公司，延续了去年的强劲势头，更受市场青睐。宁德时代和贵州茅台俨然成为了 A 股新旧两派核心资产的代表，追逐宁组合还是坚守茅指数，也成为了投资者激辩的焦点。那从估值的绝对数来讲，二者啊依然差着一倍呢。贵州茅台的总市值超过2.1万亿，宁德时代的总市值还不到1.2万亿。但是从长远来看，宁德时代是否会顶替贵州茅台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已经是一个正在被讨论的问题。 而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毫无疑问，这是当下景气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宁德时代作为龙头公司，行业地位也非常显著。但是话说回来，这贵州茅台的稀缺性、高利润率依然是宁德时代在当下无法实现复制的。不过呢，虽然在中秋和国庆节的相交的时候，白酒板块出现了一个全天大涨的态势，茅台还在盘中封了几次涨停板，最终大涨9.95%。然而现在机构的共识依然是白酒行业将出现分化，超高端和高端市场将继续受益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升级，而次高端市场竞争格局将持续扩大。您怎么看呢？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呀，简直是想死大家了呢。这个七天啊，这个已经过完了的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都过得愉快不愉快。那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来讲啊，当然是要直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大盘情况，以及我们展望一下即将或者说已经到来的这个四季度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大家都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临接下来的这个季度。整个今年我相信啊，前三个季度可能大家的获利就一般般，除了个别朋友啊，就卧虎藏龙那些朋友可能踩对了一些行业，收益会非常好，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的赚钱效应都不是特别高。那最后这个季度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在整个今年实现一个不仅是正收益，甚至能够达到10%几甚至20%这样的一个收益呢？那可能就看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大家如何操作了。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找来了一位专家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从行业的角度，从机构分析的角度，他们如何看剩下的这一个季度。然后呢，咱们也可以从前三个季度大盘的一个整体走向来看一看今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能不能对后市起一个指导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恒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高佳。你好高佳。 你好徐冉。 高佳早上好啊。首先还是特意等到了开盘，你看现在是9:33，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大盘其实还是大的有一些消费股啊表现比较不错。你看像中免是涨幅大概是4%，还有餐饮、保险、能源、油气以及疫苗、生物科技板块，这些板块是领跌。然后呢我们看还有一些我刚才看到中免是涨了4%。早晨呢像茅台有一个冲高，但是目前现在已经回落了，有个别的医美概念股表现还是可以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走势至少是向上的，但是现在大盘只开盘了3分钟，我觉得还是很难去看去预测一个今天的一个整体情况。不如这样，我们先还是像刚才说的，先整理跟总结一下前三个季度大盘的一个整体的走势，以及在节前大家还记得吗？大盘有连续40多天成交额都是突破1亿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多空双方啊，它的争执是比较激烈的。那节后有没有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呢？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的逻辑会比较通畅？来高佳跟我们说一说。 今年整个全年的这个走势其实跟年初我们当时聊的是一样的，就是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跌宕起伏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春节当时开盘的第一天，然后2月18号就是今年全年的一个最高点， 对， 然后两周的这个下行之后呢，然后开始横盘就进入了这个5月份，5月份好不容易迎来了一波反弹之后， 这个也没见着说这个大家还没喊到说赚钱，但是刚刚看到有点小的这种苗头之后呢，又开始进行了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直到这个七月份才开始有新的这样的一波反弹。 嗯， 但是七月份的这个反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 对， 九月的上半月还喊着说，好多人都喊我说，哎，高佳你快出来帮我看看这个中证五百能不能买，中证五百今年涨得特别好，我说你别动。为什么？因为当时他问我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挺高的了，然后果然接下去的两周这个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又开始了这个九月的后两周的这样的一个下杀，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又一次的连线。就整个今年其实有行情能赚钱吗？有，也有一些朋友赚到钱，但是赚到钱的人都是见好就收了，凡是没有见好就收的呢，基本上今年这一年呢就是白折腾的一个状态。 对，现在可能就是如果啊，大家延续了去年的操作逻辑，可能截止到目前，最多就是最好就是一个打平，跟年初的时候你多少股票资金，可能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打平，不赔那都算不错。对吧？其实这整个折腾了一年，确实是感觉有点白折腾的意思。那这是整理跟总结了一下前三个季度的一个情况。那再说一说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吧，就是我们看节前两市的成交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有几天甚至是开盘不久，就大概上午十一点前后吧，成交就已经突破万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认为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多空双方的争夺也非常的激烈。那对于后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那目前看大盘的走势，多空双方究竟有没有就是比拼出个你我呢？怎么看 这块呢？现在多空双方的对决呢不太好说，因为它是以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体现出来的。就是你看这个板块，比如说像能源类的，这最近是涨得比较猛，但是在七月份之前好像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表现，所以它这一块呢是以轮动的形式去完成的。那之前呢就是有一句老话呢叫做这个量在价先，那之前的这个成交量堆积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而且这块呢也是之前有两波的说法嘛，一波就说今年最赚钱的基金是什么，是量化基金，量化基金今年最多的赚40%，然后最惨的也亏了50%，这块呢就是也是看这个量化基金在选股策略和后面的这个交割上面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选股和这样的一个价差策略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基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哎，正好咱们提到了量化啊，我觉得咱们就花上个三分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量化。我觉得量化这个词啊，可能很多朋友来理解上可能不是特别理解，大家你说要是白酒、医美、能源，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就知道是干什么的，新能源等等，就是我听这个名儿我就知道你是干嘛的，我大概其会有个概念。但这量化基金也是这些时候听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儿，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呢？它啥意思呢？ 这个量化基金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所谓的这个量化选股，它就是智能选股器。我们现在市场上不是有4000只个股嘛？它比如说选择交投活跃的个股，那交投不活跃的这种，就是成交量它按照一定的比例去筛。比如说在这个五个交易日里面，它的换手不足15%的，咔一刀切下去，可能2000只个股就没有了。然后再从这里边再去筛，比如说这个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刀下去可能最后就剩那个这个70-80只了，再从70-80只里面再去选择一些这块适合它的这个就是跑这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盘。所谓的跑模拟盘呢，就是在这个量化基金里面去看一下，他们一般都是用 T0 策略，那么 T0 策略的这一块呢去设计，一般都是跟这个券商的交易端或者是直接对接恒生系统的，所以它会涉及到超级计算器，然后我们就非常大型的这种计算机的一个数据处理。那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处理呢，能够实现就是我每天有底仓，然后我每天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机会我就进行卖出，而且当天卖出的部分，然后当天在这个价格出现回落，也就是冲高回落，或者是按照我预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比如说跌3%，我再重新把它买回来，也就是说可以进行每日的这样一个换手交易，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大的一个成交量。因为我们普通散户来做的情况下，这个今天买明天卖是理想状态，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时间精力不允许，我们是做不到的。 对， 但是在机器的这一块呢，它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 T T0的这样的一个换手的量化交易，就是两方面，一个是量化选手股，另外一个就是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交易，造成了一个成交量大，对手盘大，然后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期积累。 嗯， 那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募基金也开始转战这个领域了。以前这块呢只属于私募，那现在公募基金也开始出这种量化的这种指数类基金了。 嗯，所以简单啊，既然高家提到了这儿，咱们说一下究竟什么是量化基金，大家也了解一下跟理解一下。因为最近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这个投资经理啊会介绍一下相关的题材和产品，大家无论是买或不买，我觉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好吧，这是说一下量化基金的事儿。然后咱们刚才呢还一直在说板块轮动跟多空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当中，那刚才也说到了，现在多空双方的争夺基本上是以板块轮动的形式在体现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小一个多月的时间，板块轮动，尤其是七月到九月这个区间，板块轮动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选择个股的话，实际上这个时候对于操作的要求跟对市场的把握跟了解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同时呢，这两天你能看得到，在今天我们是10月8号，我们的 A 股是正式开盘的节后的第一天哈，但是前两天呢港股已经开盘了。我们看港股呢是涨得还不错啊，今天我打开手机我发现这港股也还行。那这两天港股的表现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会支撑它有一个上涨呢？比如说以美团为例，昨天美团应该是涨了将近10%，涨了9%多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对，你看这个大阳线嘛，这一根还挺高的。就是有什么样的消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基本面在支撑港股这个涨势吗？ 港股市场是这样，它是10月6号，这个郑月娥呢发表了这个2021年的这个施政的这样一个报告，首次提出了关于这个北部都会区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是受这个消息面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刺激，所以这个香港股市在昨天有一个非常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上涨。 是这样的，消息的刺激。 对，而且这一块呢确实是后面也会引领着这个深圳市场，然后包括港股市场的这个，就是会有一系列的，就是可能会形成新的这方面的影响方面，因为毕竟是你看重大城市的规划，对吧？然后产业包括轨道交通的这些规划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题材，都是可以有故事去输出的，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的雄安概念，对吧？之前的廊坊发展也是暴涨过一波的，所有涉及到相关的都是后面的一个题材区域。 好，今天在我们聊天室啊，我们的聊天室今天开始就正式开放了，恢复正常了，也有很多朋友在问相关的一些概念。今天呢有时间我们可以请高家啊多说两个。一个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医美概念，我觉得这个医美概念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早晨啊，相关的医美概念就我关注的几只股票，我来看一下啊。你看涨的还都是可以的，不能说特别好吧，就个股名字我就不提了，但是至少是感觉势能还是挺强的。高家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医美的一些就是大体的一个表现吧，概括性的。 医美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个强预期，因为毕竟国庆长假7天的时间嘛，然后很多人呢都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属地，那没有离开自己属地呢，这一块医美呢有一个恢复期嘛，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爆满的这样的一个量，因为我们楼上就刚好是一家医美公司，就是十一他们家的这个客流非常的大，所以这块呢就是很多都是一个提前的一个炒作预期，就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假期对于医美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大家对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另外呢就是93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近期呢就开始要公告了，所以大家炒这个业绩预期也是一块 又该发三季报了是吧？ 对，三季报，对，就是在近期吧，这个10月中旬到这个10月底之前都是三季报的一个密集区。 所以我觉得适当啊，就是关于这个季报的一个情况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关注 A 股市场比较久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对于业绩的公布与否，重点不在于公布之后，公布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往往是大家可以进行操作的一段时间，对吧？ 对，主要就是三个方面嘛，一个是超预期，对吧？如果是超预期的这块刚好被你抓住了，那刚好一波很好的涨幅。另外一种就是不及预期，那不及预期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大家都抛弃了这只个股，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下跌。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认为不足预期，但是后边报表出来，哎，还好， 超预期的， 对对对， 所以这块会出现一个反转，所以一般是这三种情况。 那整个的一个这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季报啊，在季报前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刚才高佳简单跟大家说了说。那以目前医美整体价格的一个判断，你怎么看它的后市呢？ 我是觉得医美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因为比起韩国的这个市场来讲，我们的这个医美空间还有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嘛。这块呢也是因为可能以前大家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但是可能随着后面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日常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接触起来更那什么一些。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很多医美还没有上市，它后面的话新的这种医美公司的上市也会对现在已经上市的或者是现在控股的医美的这些医药的这些企业也会有一个影响，就是它会有一个带动性。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逢低布局去做一些医美的话，至少以一两年来看，就是目前这个医美的发展，这整个这个行业发展它的规模还是可具有一定的想象能力的，对吧？ 对，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就说到个股就又不好说了，如果大多更多的这个 A 股上市公司都已经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渠道的话，那有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企业经营情况不是特别的乐观，你又没有自己的核心技能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医美上市公司有可能会被淘汰，对吧？ 也会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去选它是不是有这种唯一性，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占率是不是能逐年的去扩张，因为有一些它可能只是蹭了一点点概念，它实际上没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种就不要再去碰。 其实对于刚才高佳说的这个整个这个市场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确实是今年啊，就如果大家看我微博应该知道，我回石家庄的这几天我姐姐带我去做了一趟医美，也不要钱的嘛，对吧，赠她的，她说她用不了，然后我就帮了个忙，我说那行，那我用吧，结果发现真的走到我们石家庄最大的那个做医美的那个美容院，你会发现天哪，怎么那么多人啊，跟商场一样，这个人流量真的是非常大。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做这种我做的是一个激光类的医美啊，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方式的医美，那价格都不是说特别便宜，至少要一两千块钱，你去一次最低的也要一两千块钱，然后同时呢这个销售的话术啊都培训出来的非常的这个逻辑非常的严谨，从你的这个皮肤给你分析，然后告诉你你这个一定要坚持啊，这个两三个月打一回啊，或者是三四个月打一回，它会有一种非常严谨的逻辑，如果你真的是信任这个产品的话，一年可能得去上个三次啊，如果是更深度的可能就去的频次会更低一些，这个你想它的消费的单价啊，就是单价绝对值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医美整个这个市场的潜力确实是无穷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在整个大盘当中选择你要购买的那个个股，还是说像我一样你要真的走到医美的美容院里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得擦亮眼，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实际上是提过很多，就关于你在选股也好还是选产品的过程当中，你千万别受别人蛊惑，因为我是说实话，就从事这个行业啊，你会对有些人跟你说的一些销售话术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呢我觉得当销售跟我说一些销售话术的时候，我非常清醒的就认识到这是话术，但是如果您对相关产品或相关个股不是很了解，别人跟你说哎这个非常不错啊，这只个股非常不错，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擦亮双眼，这个无论是选产品还是选个股甚至是做医美，我觉得道理都相同，是吧高佳？ 是这样的，而且医美板块呢其实是在今年三月份到这个就是六月份，也就是今年的二季度有一波非常明显的拉升，然后现在是冲高回落，然后进入平台期整理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如果是它已经能够在这个平台横住的情况下，那这一块呢就是去逢低进行吸纳，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排除就是在年底之前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报表，对吧，如果这个三季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报表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也不排除再往下进行一个就是下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块呢就是逢低捡漏的一个趋势，千万不要追涨，因为这个追涨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主升浪了。 所以这块着急。 对，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关于整个政策面，就现在政策面对于医美，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首先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它有侵入式和有非侵入式的这个医美，那所以它对它的监管就应该是强监管的，对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关于跟医美有关的事故，还是你即使再少有一例发生在谁身上，那都是一尘一山的事儿。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怎么分析这个对于医美的大政策的呢？你怎么看？ 医美的这个政策呢，对于长线趋势来讲肯定是好的，因为它等于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最终呢，留在这个市场上呢，肯定是更好的一些有品牌知名度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美誉度的这样的东西留下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比如说造成伤害的，我觉得严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嗯， 那这块呢就是有等于是别人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嘛，然后不行，那正好我也不用再去尝试了，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一块呢，就是属于风口浪尖上，类似于集采，只要出现相关政策，由于这个普世面大家都很感兴趣，然后关注度高，然后这块呢就会出现有相应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会人为的造成恐慌，然后所以就会出现抛售个股，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反而其实就是擦亮眼睛捡机会的时候嘛，下跌才能有机会出现。 嗯嗯，对，一直以来我觉得高家的这个观点啊，我都是非常认同的。机会都是跌出来的，但是这个跌究竟怎么看，这就属于考验大家智慧的时候了。比如说北京五号线说，哎呀，我朋友跟我说了，说你这个买股票啊，你得适当放一放，你要放下，要学会冷静冷静，别太着急，好吧？结果我持有的股票退市了，彻底凉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要冷静是对的，但是也要看什么怎么冷静啊。如果您买的股票显然就是已经是一个比如说不在，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不是一个目前主流的概念，或者说它明显感觉经营啊主营业务啊都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及时止损才算是最冷静的消息，对吧？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觉得高家再跟我们说一下第四季度的一个大消费吧。我们看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看重年底的，对吧？这年底了，大家无论是消费啊还是心气儿啊，都会有一个向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原来说金九银十，对吧，也其实是变相说明了四季度大家的消费能力还是都会比较强的，包括这种消费的预期。那大消费在四季度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在大消费当中，我们大家原来最熟悉的白酒，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像食品等等这些领域啊，都是前几年四季度涨幅比较好的。那今年来看，这个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你怎么看接下来的四季度大消费的一个走势？ 四季度的这个大消费呢，我觉得分开看，就是如果是白酒领涨，然后其他的这个消费呢并不跟涨的情况下，那还是有可能是基金重仓股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因为之前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打这个抱团嘛，然后抱团分散之后，然后确实白酒股遭受了这个重挫和摒弃。 嗯， 一些基金经理为了保住净值，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砍仓操作。 嗯， 那这块呢，如果四季度的这块白酒有这种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不排除是之前的抱团又回来了，就是他们可能还是觉得是安全一些的，或者是增长性非常明确的这块，因为毕竟白酒呢是属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而且认知度比较高，而且说白了，咱们先不管九零后到底喝不喝白酒，真正的这个消费主力军，就是这个父辈的这块的人，他们还是非常热衷于白酒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对对对，60、70、80后， 对 对 对，对，所以这块呢，他们这块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而且他们是消费主力军，他们说了算，所以这块呢也是白酒的这样的一个高预期的一个未来。那么其他的消费类能不能带动？那这块呢，一个是看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到明年冬奥会之前疫情都是这样控制的非常好，有一点点出现马上就灭掉，没有任何的扩张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消费的这个恢复是很正常的。而且四季度年底了嘛，这块大家随着这个走亲访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可能有这种小规模的这种聚集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放开，那么由于疫情好嘛，所以这块得到一个回升，然后再加上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带动， 那一定会是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而且消费的这一块呢是长逻辑，因为我们就是14亿人口嘛，我们就是一个消费大国，所以这块呢就是也是逢低去吸纳，但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就是还是看报表，就是最近这块呢就关注个股的这样的一个三季报就可以了。那另外这块呢也是给个福利吧，就是预计的这一块呢，就是三季度半导体、有色还有钢铁、电器、采掘业，其实在三季度的这一块呢都是一个高景气度。如果他们的业绩预期比较好，那关注这方面的个股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 好，非常感谢高佳今天跟我们说了很多大家接下来的一些操作策略上的一些分析啊，还有刚才最后的这点内容，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节目结束了之后再把本期节目再重新听一听啊，说不定就是整个今年的获利高点会在四季度出现呢，大家可以有选择的去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板块，好吧。由于时间关系，高佳咱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 好，我先挂线了，再见。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搜索财富新动力。本期节目呢，可以供大家下载或者是回听。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热点新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咱们下周再见了，各位。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请假就要一整天，到检测站还得排队几小时。简单点，让年检的方式再简单点。平安好车主 APP 年检代办，手机下单，代办师傅上门起送车，在家就能轻松办理，简单方便。快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吧。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